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吃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赫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国际钢琴系列魅力学派刘比莫夫钢琴独奏音乐会明晚登台国家大剧院。这场钢琴独奏会有着非常独特的曲目安排。上半场他用两首现代作品作为首尾，中间插入古典作曲家海顿的一首奏鸣曲。下半场他把德彪西的前奏曲第二册的12首分为两半，中间插入现代作曲家约翰凯奇为特调钢琴而作的3首小品。民族歌剧《莫高窟》本周五登台保利剧院，这是一台由民族管弦乐搭台的民族歌剧，讲述了唐代天宝年间莫高窟画工李工和石窟供养人翟密尔之间的爱情故事。国家京剧院将于5月到12月期间首次在北京推出京剧行当艺术经典剧目展演活动，整个展演历时8个月，将在北京以西城区为主的城区进行52场演出和讲座示范活动，其余50场演出为纯公益演出。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从昨天起，铁路运输服务增值税税率从 11% 降到 10%。 中国铁路总公司决定同时下浮铁路主要货运运价，据测算，这项举措全年将为社会降低物流费用超过30亿元。昨天，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开通，下周一起将正式采集适龄儿童入学信息。与往年类似，今年幼升小信息采集阶段，一个证件号码仅允许注册一个账号，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所在区中的任意一项必须与用户所选择的儿童入学所在区一致才能完成注册。每个监护人手机号码最多允许注册3个账户。五一假期，北京市消费市场繁荣活跃，市商务委重点监测的6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假日3天累计实现零售额25.2亿元，同比增长 6.2%。 请听报道。 假期3天，多样的市场活动促进了商品消费。实体零售方面，首创奥特莱斯、物美等传统零售企业围绕春夏服装、家电、旅游用品等消费热点开展促销活动，京东商城、苏宁、国美等网络零售企业的车用百货、户外用品、家用电器等多品类商品也大幅优惠促销。根据北京电子发票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显示，仅4月29号和30号2天开出的家用电器、服装、金银珠宝等重点商品电子发票超过16万张，同比增长近56%。同时，小长假期间，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美容美发等服务消费日益成为消费时尚。数据显示，29号当天，汇聚购物中心、朝阳大悦城等9家购物中心客流量较同期增长 7.2%。此外，家庭宴、亲友宴、旅游餐等餐饮消费需求带活老字号餐饮和大众餐饮生意，像梅州东坡酒楼、东来顺、金鼎轩等餐饮企业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15% 以上。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来看一下，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北京市今天夜间的天气就会逐渐的转晴，等到明天白天的时候天空晴朗，而且大部分时间刮着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清新，气温平稳，天气舒适宜人，非常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明天天亮之后呢，一段时间阳光会比较刺眼，请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3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较好，非常适宜交通出行。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元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话剧《当归》特约播出。曾荣获第14届大学生戏剧节最高奖项金刺猬奖的话剧《当归》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聚焦逃离北上广及逃回北上广的社会现象，汇聚了中戏知名导演王小凡、实力编剧张晶晶等重量主创。本次更有铁路文工团资深老戏骨陈立实力加盟，购票电话400-635-3355，优惠详情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资讯啊，来关注一条文娱资讯。各位，如果您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话，您还可以现场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一下舞台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将于5月23号到25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作为火遍四海八荒的超级 IP， 舞台剧版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主打魔幻制造，借助多媒体舞台技术呈现这部仙侠巨作。那近日剧中主演杨子毅、胡超正现身第26届中国北京动漫游戏嘉年华。在戏中饰演夜华的演员胡超正透露说，剧中的打戏是一大看点，对于自己来说颇具挑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发挥的录音报道。 大家好，我叫胡超正，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饰演夜华。因为我之前也没有饰演过有打戏的这些戏剧，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些武打的部分，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开场大战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精彩的一个打戏，夜华、白浅、墨渊、秦苍，影视的话可以通过后期可以不断的去做，舞台剧的话就是一气呵成的一个东西，我们必须在整个过程中就是非常流畅地完成这些动作，还有一些威亚技术方面的东西，所以是非常考验演员现场的一些能力的。 复仇者联盟和蜘蛛侠双双回归，文艺女青年周冬雨再演佳作，这个五月的电影市场注定是一片刀光剑影。究竟哪部电影最值得看？影评人小爱再度来袭，帮你拨开迷雾，选出最好看的电影。 好的，各位，回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五一档结束了啊，那电影市场有哪些好看的电影，或者有哪些让人想要吐槽的电影呢？而且好像是电影市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啊，叫退票。我们今天呢也是请来了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影评人小爱，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好看的电影吧。你好，小爱。 哎，大帅好，爽好，大家好，是小爱。 哎，欢迎小爱啊。 还真是一段时间不怎么关注电影市场，就开始有各种幺蛾子出来、 又有新的玩法。这样，我们先让小爱说一说。你怎么看待五一档期间的这些电影市场上的电影吧？ 对， 这个五一档其实是非常热闹的一个五一档。从电影的影片的内容来讲呢，其实上映的影片还蛮多的。但是呢，口碑呢却基本上是一路飙黑。口碑都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同时呢，在影片口碑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话题。 对， 比如说后来的我们啊，它在发行的这个层面，会有一些关于售票平台，它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退票这样的一些公众话题。其实从五月一号开始到今天，一直在有不同的业内业外的声音在探讨。所以呢，这个五一档其实它留给观众的、留给影迷的、包括留给电影从业者的话题 特别多， 其实也是很多的，相对于以往来讲是很多的。那么如果单纯的回到票房的角度呢，这个五一档呢又是一个丰收的五一档。三天票房破10亿，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增长了将近20%。对，是这个数字呢，其实单纯的来看这个数字来讲呢，它又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成绩啊。那么我个人来讲呢，其实五一之前我是自己对四部影片会比较关注一些。后来的我们战神记、幕后玩家、还有那一部怎么一下 脑 子 卡 住了，低压槽。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的那一部低压槽。对，所以我也影片都看了。我个人最喜欢的应该还是刘若英作为导演的这一部长篇处女作吧，后来的我们。 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在说那条新闻的时候，就是那条话题性很重的新闻的时候，就说退票潮的时候，当时我跟高雷我们两个人就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说其实喧喧嚷嚷这么多，新闻炒作的这么多，都在聊这个退票的事儿，聊这个票补的事儿，聊这种各种各样的现象，但是其实作为观众来说，我特别想知道的就一个问题，它好看吗？但是好像又淹没在这些信息里了。所以我们今天纯粹一点，我们让小爱跟我们聊一聊，就这个电影到底怎么样， 到底好不好看。 我觉得也是，就是其实真正的电影的好坏啊，还是取决于它的核心，也就是它是不是用一种真正视听的语言，或者我们说是电影的语言，它在讲述一个好的故事。那么如果这个故事它讲得好，它就是一部好电影。那么如果这个电影是一部好电影的话，无论你的发行渠道是怎么样，或者你的宣发做的是不是到位，其实最终观众都是会到影院去买单的，是吧。那么我们回到后来的我们啊，如果是10分满分的话呢，我想我会打7分。这个7分其实相对来讲还挺高的。因为我也听说我身边很多普通的观众啊，其实大家打的分数也是都不一样，不同的层次。那么我为什么喜欢呢？最直接的是因为电影当中出现的3句台词。对，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就是剧情进行到比较靠后了已经。两个相恋的人，就是周冬雨和井柏然演的小小跟建青，他们在今年之后他们又偶然相遇了。相遇之后呢，两个人就面对面，当时的场景就是非常的感触嘛，就聊起之前两个人的情感故事。然后周冬雨就突然看着建青的脸啊，小小突然对建青说了一句，他说 I missed you。 然后井柏然饰演的建青呢就很快跟了一句，他说我也想念你。本来到这儿其实就过去了啊，但是周冬雨又补了一句话，他又说，他说我说的是我错过了你 啊。因为 miss 有两个意思嘛。 对， 然后哇， 你知道，就是当周冬雨说我的意思是我错过了你，当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灯，我心里面有一盏灯哦，瞬间就灭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当时我们那场有几个男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笑场了。但是我再看一看我周围的女生呢，分明前面和旁边呢又都在抹眼泪。对，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其实这个部电影它有很多技法上是很多地方可能会让你觉得还不够完美，但是我就是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它有温度，它能够打动我。 我觉得这是一部以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影片，其实它最需要做到的就是它需要让观众真正的把自己的情绪投入到里面去，感同身受。真的，我就是 I missed you， 我错过了你，我真的觉得我的世界一下就变得黑暗了 啊。 这个就会不会像有一些电影啊，就是说女生看了也会睡觉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就男生喜欢的英雄电影的时候，哇，他们真的好激动，我在旁边爆米花吃完就睡过去了。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倒不一定，他是要看不是按论男女，是按这个人的经历或者是心情，包括他的性格。我估计笑的那几个男生就有个词叫什么"注孤生"是吧？注定孤独一生，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当你听刘若英的后来的那首歌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都会被他里边的歌词深深的打动，对吧？ 因为你是文艺男青年啊。 没有，包括其实后来包括我们想说什么来着？刚才，哎，脑子突然短路了。刚才小爱说到的那个，其实啊，对这部电影，我相信很多人没走进电影之前，应该就能够想到大概的剧情是什么。 对， 就要看他的细节怎么处理。这样吧，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刘若英的后来吧。 我还以为你想唱一段。 不，咱们大家一起来先欣赏一下，走进这种感觉，好不好？ 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 其实你就会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歌词里就充满着故事，对吧？ 十七岁那年的仲夏，然后在那个有星空的夜晚。 哎呀，天哪！啊，一下子爽上，你怎么开始往下接着编啊？我估计编出自己的事来了。 那歌词里面唱的是这个呀。 我们让小爱继续说一说啊，就是你在就看这部电影的一些其他的感受啊，跟我们说。 对，其实在电影史上啊，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导演，他都会去拍关于爱情的故事。像我们其实很熟悉的《爱在三部曲》，理查德林克莱特啊，他花了18年的时间，他去聚焦一对情侣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这种情感关系啊，那样的一段三部曲里面的一段爱情呢，它是用一种特别平时的这种碎碎念的这种方式 很现实的方式呢，它给你展示的是岁月经年流转之间，哎，两个人能够携手从年轻慢慢走到中年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其实你看过之后，你会觉得，爱情真的是浪漫的，爱情也是温馨的。 嗯， 但是也有不同的角度。 嗯， 你看，金基德拍《时间》， 嗯， 他写的呢是，哎，从时间上来看啊，可能爱情它是会流逝的， 嗯， 那么因为有些人他会害怕爱情的流逝，所以他不得不去对自己做一些改变，比如说去整容，希望能够去挽留已经逝去的爱情。但是爱情它流逝以后，它真的还能再回来吗？ 嗯， 时间探讨的是这样的一个爱情流逝的问题。像萨姆门德斯呢，他的革命之路啊，他讲的是一对中产阶级的中年夫妇， 嗯， 他们每天他们的生活除了吵架就是各种各样的碰撞。他讲的是爱情在面对中年危机的时候，哎，他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 Woody Allen 他也拍赛末点， 嗯， 然后赛末点讲的是爱情里面是有阴谋的， 嗯， 爱情里面是有阴谋论的， 嗯。 那么回到这个奶茶的爱情呢，就好像我们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爽已经开始在，回忆或者是在脑补自己十七岁的星空下的那些故事。其实我觉得奶茶的故事还是属于他自己，这种浪漫感受中的那种故事，就好像我们在听歌，这首歌曲的时候， 嗯嗯， 但是这个故事它是遗憾的一个故事， 嗯， 后来的我们它讲述的是人生之中的错过， 嗯， 和爱情的这种擦肩而过， 嗯， 那么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电影？再接着说哈，就是除了影片的题材和奶茶本人自带的这种爱情的这种情怀之外，这一点其实不可否认， 嗯， 它自带的这种光环， 嗯， 首先会让大家会比较去关注这个影片， 嗯， 但是真的褪去这些光环，我们再看这个电影本身，我觉得它的这种视听语言，它的技法其实也是奶茶作为一个导演，刘若英导演他也是认真的， 嗯， 我举一个例子，在影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两个时空， 嗯， 一个是现实时空，一个是过去的回忆时空， 嗯， 那在这个时空的呈现上呢，它从视觉上它是用的两种不同的色彩来进行切割， 哦， 现实时空当中我们看到的是黑白色， 哦， 哎，反而是回忆的时空当中呢是彩色的， 嗯， 这个其实和正常的一般的电影是反向的哈， 嗯， 一般人会觉得说回忆当中才是黑白的， 嗯， 那么像我开始看到这个黑白的时候呢，我当时的感觉我大概能够去想象得到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可能是想说， 嗯， 十年之后两个人各自不同的生活，都会面对生活各种各样的压力， 嗯， 其实现实世界它是非常的残酷的， 嗯， 它也是非常的冷静和客观的， 回忆是美好的是吧， 对，回忆才是比较 fancy， 嗯， 比较五彩缤纷的， 嗯， 但是当我也是同样是一句台词，还是同样让我觉得哎呀其实真的是挺有想法的， 哦， 在台词当中随着这个故事剧情推进啊，就是两个人他们在最相爱的那段时间呢， 嗯， 他们有一个段落是这样的， 嗯， 简单描述这个段落，就是两个人在合租屋里面，他们合租的一个非常简陋的非常狭窄的一个空间里面， 嗯， 他们在聊这个剑青男主人公设计的这个游戏， 嗯， 他里面那个游戏的主人公剑青就告诉这个小小，这个男的叫做 Ian， 嗯， 然后小小就说那女生就叫凯特吧，然后小小就接着问了剑青一句话，他说那如果有一天 Ian 再也找不到凯特了会怎么样，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剑青也就是井柏然的这个角色，他就非常认真地看了小小一眼， 嗯， 然后他跟小小说如果 Ian 再也找不到凯特了，那么从此他的世界就是黑白色的， 嗯， 哦， 对，这个是故事推进到后面的时候出来这样的一句台词，这个台词其实是镶嵌在这个剧情当中的， 哦， 但是你再回过头来再看他这个电影，它确实是这样，因为后来在现实生活当中两个人是错过了，彼此擦肩而过了， 嗯， 所以我们看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看到一景一物全是黑白的，而且是冷色的， 嗯， 反而就是说在以前的回忆当中，无论是他们租住的这种非常条件非常恶劣的这种合租房里面，还是他们回到他的父亲家里面，也是非常简陋的一个小屋子， 嗯， 我们看到的灯光布光啊全部都是暖光， 嗯， 暖色系， 其实暖色系它给人带来的就是温暖和爱的感觉。 嗯嗯嗯。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再相遇了，他们都很成熟，然后他们也可以有机会去住这种五星级的高大上的宾馆，但是一切透露出来的全是这种冷色系，冷冷的灰白的颜色，就这种强烈的对比，你知道，能感受到心里面那种对于爱情当中的遗憾。 嗯， 而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不是仅仅是建青和这个小小他们的故事， 嗯， 也不是19年前的奶茶他自己的故事， 嗯， 也是。但是我觉得是刘若英写给全世界、全星球、全宇宙所有人的故事，嗯，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经历当中， 对，都会有那么几 个，他都会经历这些情感上的。 对， 对。 哎，那我其实特别，哎，我突然想忘了，嗯，刘若英结婚了吗？ 不，其实刘若英自己啊，咱八卦一下，也是有一段跟爱情遗憾相关的故事， 是的， 就爱而不得，一直在错过， 嗯，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他对这种情感戏的描述，能让特别多人感同身受， 那是因为他确实很细腻，到他很真实的细腻，对吧？ 特别真实 啊， 哦。然后呢，但是他又不是说用一种特别好像是很幼稚的手法， 嗯， 像他就是只是把我的这种不舍 沉浸式的体验， 对，把它弄出来。其实他还是用了一个比较电影的一个叙事方式。 嗯， 他整个这个电影呢，他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推进线，就是以每一年的春节为节点， 嗯， 就是每一次到春节了，他就要讲两个人回家过年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基本上就是一年一年这样过了十年， 嗯， 然后在这十年当中呢，观众看的时候，比如说我就会觉得我真的就陪伴了小小和建青，他们两个从最初相识的那个时候，哎，那个懵懂，那个时候的青春懵懂，然后慢慢的两个人就暗自的互生暗恋之情，然后到两个人终于哎把这个爱字说出来了，终于走到了一起， 嗯， 然后相恋，然后慢慢的呢又面对生活的这种压力不得不分手，而且是莫名其妙的走着走着就散了，有这样一句话吧， 嗯， 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又到之后又很多年之后又再次的意想不到的意外的重逢，你会去伴随着他们一年一年过节，其实你在心里面看的不是他们， 嗯， 我觉得能够在里面落泪的人可能自己的内心都有一个故事， 嗯， 或者都有一个非常善良的非常纯真的那样的一个心情，一个心态， 嗯， 对。然后但是呢爱情线呢又不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唯一的一条线索，在影片当中呢还有一个辅助的一个叙事线， 嗯， 是一条亲情线， 嗯， 这条亲情线呢和那个爱情线呢交叉进行，交叉在一起呢，它也是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投入到情感进去， 嗯， 田壮壮演的这个爸爸呢，他就是我觉得很成功，这个角色塑造是很成功的，无论他的孩子在北京漂泊是多么的动荡啊，无论是在外面是多么的生活，是多么的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多么的不得志， 嗯， 但是每当画面切换到就是有他爸爸在的家的那个小屋的时候，就会你就看到满满都是那种铺满了金色的暖光， 嗯， 就是那种家的味道，你就会觉得一年一年又过春节了，不管你回去不回去，你的爸爸他永远在那个地方，每一年都给你做着粘豆包，每一年都做一桌子好菜等着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田壮壮的这个爸爸他就是家的象征， 嗯， 然后他就是说无论儿女在外面漂泊多久， 嗯， 家是永远在那个地方等待你的， 嗯， 那个门是永远向你敞开的，所以我觉得就很多的 细节， 很多的细节让大家看了之后呢都会觉得哎呀我好想给我爸打个电话，我一个朋友他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嗯， 给他爸爸打了个电话， 嗯，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今晚为大家聊一聊五一档时期的电影。 往后的时光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 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你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10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复仇者联盟和蜘蛛侠双双回归，文艺女青年周冬雨再演佳作，这个五月的电影市场注定是一片刀光剑影。究竟哪部电影最值得看？影评人小爱再度来袭，帮你拨开迷雾，选出最好看的电影。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上映的一些电影啊。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有请影评人小爱，欢迎您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爱。 刚才我们一直在对这个刘若英奶茶的一些感情。 哎呦天哪，其实我跟你说，尤其两个女人这把话筒拉下来以后啊，聊的我跟你说。 你就不应该听。 就是各种就是这个电影幕后的一些故事，没有就是女人喜欢聊的一些内容啊。当然从电影本身我们来聊的话，刚才已经聊了很多了。刚才你说有三句话很打动你，你已经说了两句了，然后你还想把那一句补充完吗？还是说准备留给我们的听众自己去看啊？ 对，其实就是他说 I missed you 的时候 啊， 接下来有就是一共三句话嘛 啊， 是 I missed you 啊， 我也很想你，我说的是我错过了你，这三句话。对，就是 这三句话。我还以为是还有你没说完呢。我以为你说了 I miss you， 还有一句是那个什么我的世界都是黑白的，我还以为还有一句呢。 对，其实他就是这里面为什么很多人不太喜欢的人也会批判他，说他是一个 PPT 或者是一个金曲电影啊，金句电影啊，他确实里面有一些金句，比如说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台词。很多人会喜欢，很多人会不喜欢。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电影好看啊，我觉得它是因为刘若英导演他投入了真实的情感。 这个真实的情感其实还不仅仅是说他对于爱情的一些个人的感受，还有他对于亲情的一些认知。然后另外呢，就是你看他是台湾人，但是很奇怪哈，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很纯粹的大北京。对，你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中关村的顶好电子大厦，对，里面卖什么电脑配件的，然后呢看到北京某一个地铁站的地下通道，然后会看，就是你看到 北京元素很多， 北京元素很多，然后就是很就是让大家如果是在北漂在北京的影迷也好观众也好，大家会觉得会感同身受，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它不是发生在大荧幕里面的事儿，它跟我是有这种情感上的关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是一个有温度的电影。我为什么说它好看，是因为它有温度。 对，但是不是我感觉啊，它的处理方式又很台湾，就是女导演的那种风格呢？ 对对，很 细 腻， 小清啊，细腻啊， 那种细腻，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就是比如说咱们就不太一样，就它特有的那种南方女孩的那种细腻，让她在很多影片的笔触当中，你会随意就看出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而且这个特点还体现的还挺显著的。 对， 然后其实包括不光是导演，这个作品其实它幕后啊，就是说从技术层面都是很多的大咖在参与。比如说摄影呢是台湾的李平斌啊，他是大家都知道，他是跟随了很多大导，有很多非常著名的作品。同样也一样，像杜笃之啊，像廖庆松啊，其实很多很多的大牌的这些幕后的制作人员都参与到这个影片的制作当中，所以其实影片从整个的品质来讲，其实它是我认为啊，它是挺好的。那么当然我喜欢它不是因为它有这些人在后面做，而是因为我觉得它能够打动我。好多女孩真的，我就是我旁边看的那个女生，就是从头到尾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他一定 miss 了很多人。 嗨，就是他可能不是一个顶级的电影作品，但他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了。 他能够 很走心， 能够感染你，能够让你走心。 好， 对， 那这个是刚才小爱说的，这是后来的我们。还有哪部电影让你特别有感触的？最近的， 说实话，我觉得五一档。如果买票去看电影的话，就看这个后来的我们就差不多了。 哇，这么高的评价 啊。对，好多也大牌云集啊，你像战神记啊，对，然后等等吧。因为战神记之前我还 战神记我看网上好像口碑不是很高。哎， 对，就我刚才就在说嘛，就这个五一档的特点就是影片还蛮多 啊， 但是呢其实口碑都还比较平均，都不是那么高。后来的我们还算是口碑算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剩下的几部其实口碑都不尽如人意。其实我对于幕后玩家的期待值之前是很高的。 幕后玩家应该是徐峥的作品， 徐峥他主演监制的作品。对，而且因为他这个题材呢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他是一个悬疑犯罪类型片。但是在这里面呢，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哈。我因为整个这个故事呢，我看完之后我觉得他在剧作上他有一些 bug。所以就是看的时候你会有的时候让你觉得诶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明明它不太可能会是这样的。所以就会影响你的这种观影感受。那么为什么我在想呢，我想因为悬疑犯罪类型片它和喜剧片的制作方式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徐峥以前做了很多喜剧嘛， 对， 他的 我特别喜欢他的喜剧啊。 喜剧它是感性的，很多它是靠演员的表演，然后台词动作去驱动啊，它去营造这种喜剧的这种氛围。但是犯罪类型片是不一样的。犯罪类型片它一定是一个理工科男生的一个理性的逻辑思维，它最需要的其实不是那种即时性的感性的东西，它需要的是一切都是非常缜密的思考和计划之下做出来的。所以它特别考验编剧的功力，就是你这个故事你需要撒出一些点让大家能够去慢慢的 波斯抽检，慢慢的去寻找真相。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需要一步一步的去下一些套，让大家去慢慢的去解套。而在这个解套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一个部分你的这种逻辑衔接上不是那么的合理的话呢，那么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乐趣就会减少很多。就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就是它真的是需要逻辑上，然后还包括你的这个人物的人设，你要非常的立得住。然后如果你想在后面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反转，没问题，你找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一个人或者事情你来反转。但是让大家最后看完电影再回去回想的时候呢，你需要 somehow 有一个点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我在回忆可能当中之前有一个细节啊，可能是一束光或者是一个核心道具或者是一句台词 whatever，得有一个什么东西它让它有一个关联，而不是说我反转了之后我在想跟前面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是很生硬的做了这样的一个反转，这样它会影响大家对这种题材类型的影片的判断。因为现在中国的影迷其实他们的口味是越来越高，因为他们在看很多，像看诺兰都看了那么多部了啊，就是大家不是说没有看过这种题材的电影，前有好莱坞，然后全世界这么多的同题材同类型的佳片在前，所以拍这个形式，拍这个类型，拍这个题材，首先它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确实它的那个难度啊，实现起来的难度确实是要，我觉得是要比喜剧要大很多的。那我会觉得幕后玩家其实它整体完成的，对于一个新导演来讲还是不错的，他还是完成了这个工作的，但是呢就是没有带来就是太多经验。其实也可能他在剧作方面，如果他在打磨一下的话，可能他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闪光的地方，让你觉得哎呀哇是这样的哦，因为我们看这种影片就他就是要体会，就是要体会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呢，我觉得演员的表演是很好的，特别是徐峥。这个其实也就是我认为哈，徐峥在这个影片当中的收获。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会赋予这个男主演，不论这个演员是谁，其实本身这个角色的设定就给了他很多这种发挥的空间。那么在这个影片当中，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我跟一些朋友在聊，就是它里面的元素特别多，它里面有密室逃脱这样的一些场景和戏份，然后呢它又加上了一层金融犯罪高科技金融犯罪的这样的一层外衣。然后在这个两个东西之下呢，它里面又在谈亲情，对，然后谈兄弟之间的这种兄弟情，然后谈师徒之间的情分，然后谈夫妻之间的感情，然后其实他想谈的东西是还蛮多的，但是有一些人物关系上呢，你就会觉得似乎有点弱，有点不是那么立得特别的强，所以你就会觉得，我觉得好像有点隔靴搔痒。就是你知道他想做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但是你依旧觉得他没有达到，你肯定是没有达到《电锯惊魂》那样的。虽然你在致敬他也好，再怎么样也好，但是他确实差的还蛮多的。对。 对，这类就是真的是看剧作的，就是有时候剧作有一点点地方不成立，你都很难去信任他。 是，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就悬疑片导演，我们私底下交流，他说悬疑片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就他把所有的元素都给他就抽离出来 ABCDEFG， 然后这些个情节切碎了之后重组，你无论怎么组合其实它都是成立的。他说这个悬疑的这个影片它可能这个逻辑上就没有问题，但你但凡有一个重组的时候它不成立的话，他说这个逻辑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 对， 我试图去理解他这种组合的方式哈，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很多观众可能发散性思维之后觉得他这个不成立，他那个逻辑点弱的一个原因。 对，就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最后他那个反转嘛，就很多人不喜欢，就是因为他觉得后面那个反转就太扯了， 太生硬了。 对，太生硬了。而且然后他这个反转之后呢，后面又加了一个彩蛋。就彩蛋里面东西往回再一着吧呢，就是觉得这个有点，这个结尾就有点让这个电影就有点 一下子掉下来。 对，有点往下掉了。就是这样。就我还是不剧透。 对对对，不要剧透。 还有观众还没有看，不剧透。但是可能因为我们讲的是以一种极高的 标准极高的工业标准去聊这些电影，也不见得它真的就是说、没有它的一个可看之处，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而且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有自己的一个哈姆雷特嘛， 对， 我觉得也不一定，也许你看了也会喜欢哈，也不一定，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我觉得它低于我个人那个预期吧。 好的，这是幕后玩家啊。那还有哪些电影你是特别有感触的呢？ 我对渣渣辉也稍微有点又爱又心疼。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昨天我跟爽我们两个人还在聊这个渣渣辉，这到底是个什么？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渣渣辉出来？其实这好像是个梗，是吗？ 就听了我们有一个广告嘛，就是主持人大赛的一个广告，大家好，我是渣 渣辉。渣 辉， 然后 我们同事录的，昨天我们还去这个私底下抨击了他一下。 说这个是怎么是渣渣辉呢？这给我们 说，他叫张家辉嘛？ 对对对。 然后广东人、香港人说普通话可能说不清楚，就大家好，我是什么渣渣辉，他是想说我是张家辉， 这是他确实自己有说过一段，是吧？ 对对对，但不是故意的吧？然后之后就被大家就开玩笑，就说叫他那个渣渣辉 啊。 但是后来他这次来做这个宣传呢，他们很聪明，他们就自己就选了这个梗作为他们宣传的一个点 啊。 所以在包括他们在那个张家辉他在和媒体见面，首映啊的时候，他都会拿自己出来拿这个来自 嘲侃一下、 说对，说对，你们谁都叫过我渣渣辉啊，这次是你们该掏钱来买电影、该买单了，怎么怎么样？其实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但这个点确实是就之前他自己说自己名字没说清楚、但是很可爱很萌的。 对对 对, 对，那他的这个电影给我们说一说吧啊。 电影就我觉得 就问住了，我们把影评人给问住了哦。 是这样，就是张家辉作为导演和他作为演员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模式之内的人、我觉得他作为演员他依旧是奉献了他很好的一个表演，但是作为导演呢，我觉得他还没有真正进入到一个真正主动去创作的一个阶段，至少从这个影片上看是这样的。 哦， 主动创作的意思是他得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创新的东西。我是觉得整个这个影片呢，他从他的故事上来讲呢，他相对来讲也反正不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很精彩的故事。然后视觉元素上呢，你也怎么说呢，就是 比较牵强， 也没有觉得对特别的惊艳。就是如果你想像他以前演的那些什么激战啊，就是这些你可能因为我看的时候我想的是那样的一些水准，但是看完之后你就不一样嘛。那么你在想其实也很正常，因为他的身份转换了。对，这是张家辉他作为导演的一个作品。但我觉得也很正常，也很正常。 他作为导演的作品可能能证明他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是的是的，他真的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这个评论好狠啊。没有，其实很多现在演员都会转成导演啊，但是真的一导就突然发现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突然发现。 对对，所以我特别佩服就是那些永远在演员的这个位置上永远埋头苦干的这些人。其实在国外挺多的，国外很多一辈子做一件事。 对对对。 对，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些年来最近这几年也有看到过很多的这个香港的电影啊，然后呢包括导演的一些作品，我发现他们可能是不是还沉浸在当年的那个叫无厘头时代啊、不管是喜剧也好还是干嘛也好，还会有点沉浸在那个时代，那种还以为我们的这个欣赏水平或者是欣赏口味还是那个样子的，所以拍出来的东西我们有时候觉得哇好老套，或者是觉得啊好俗啊，或者是一点都不觉得搞笑等等的，有这样的感觉是吧？ 其实咱们大陆观众哈、对于香港电影的喜爱，我觉得还是聚焦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也就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 对， 在他们的黄金时期，他们不会去考虑说中国市场会怎么样，大陆的观众喜欢什么，不会像王晶他拍《澳门风云》一样，他会专门有人帮他去研究大陆的这些网民他们说的是什么。段子 啊、 那个时候做电影不是这样做的，所以出来的东西呢是纯港味儿的，然后是更纯正的一些原创性的东西。那么警匪片也好，这种这种江湖兄弟情长这样的一些，或者是玄幻片，就是每一个类型其实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特长，武侠片等等。但是 现在因为市场那边市场很小嘛， 嗯， 所以呢，你要想真的是想长远的再留在一线哈，再留在浮在这个市场之上的话， 必须得北上， 必须要北上北漂过来。但是事实又证明呢，你真正北漂过来，你也面临很多的挑战。 嗯， 就是首先北漂，你的香港气质和大陆的气质，它能不能够合而为一，神形合一哈，这个是很难做到的。第二就是说，你要来大陆拍戏，可能你真的是会刻意的会去靠近大陆这边的很多的习惯啊风俗啊什么，但是当你真正的把你的这个画风一转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真的是会买单会喜欢 啊？ 那就不一定了， 就是想要去迎合，反而最后发现迎合的并不是那么理想，对吧？ 就不一定，但是我反正有一些人做的是不错，像从商业票房上来讲啊，像王晶啊，像陈可辛啊，他们都是有一些卖座的影片出来的哈， 对对对对， 但是大部分的香港导演，至少现在他们还是在一个我觉得在探索的一个道路上，他们还是在探索怎么样能够在大陆的这个市场能够继续之前的那种辉煌。但是反而其实这些年咱们自己大陆的这些电影人，特别是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哎，他们会不断的吸收很多的来自于全世界各国的这些能量也好，经验也好，他们其实在快速的成长， 哎， 也在走出国门。 好，那这是刚才说的是张家辉的这部新电影啊，还有哪几部电影啊？ 战神记我也看了 啊， 战神记呢，就是他之前是北京电影节的闭幕式的对放映的 影片 、然后呢，在那个民族电影节上呢，他还拿了奖项啊，应该是拿了两个奖，是蒙古族的导演拍摄的影片。其实我看之前我对这个影片同样也是，我觉得就是你的期望太高呢，你反而是会容易就是落差会比较大一些。那我看的时候我就第一想法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拍玄幻片奇幻片？就是大家好像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冲着那种玄幻的奇幻的魔幻的那种大制作。大制作其实它真正很大层面上它是靠的是技术这一块，你知道吗？资金这一块，预算这一块。那你在这一块如果解决了之后，其实真正你想脱颖而出的话，你需要有你自己原创的故事，你需要有你自己的一些比较普世的价值观。然后那么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至少你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好看的故事，对吧？但是在看那个战神记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哪儿哪儿都有点稍微的欠一点、欠点火候，就是那样的一种感觉。然后你也能感受到它受很多像魔戒啊这种欧美的这种魔幻奇幻大片的影响，它有很多这样的痕迹。但是呢特效呢，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因为预算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哈，有些地方它不是那么的完美。对，所以就和之前因为大家想象是有拿过奖啊，然后并不是推荐呢、对吧？就稍微有一点落差会稍微大一点。所以我看那个网友，我去那个豆瓣啊什么也看了，其实很多给一星给两星的，其实大家的批评的声音也挺多的。 的确，就是他的发布会的时候正好我去了嘛，我觉得他的导演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所以我以为他拍出来的作品会很走心，就是会走得很情怀，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题材、起码会有一些内容或价值观上面给我们耳目一新的东西，因为他又是少数民族的导演。可是对，确实这个影片的评价就是感觉他没有一个自己可以拎得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想真正想做一个好作品啊，你一定要在内容上要下足功夫。那么这个内容上下功夫，你一定要坚持自己原创的东西，就是一味的去模仿，一味的去追随，你永远只是在别人后面，而且你永远不可能学得比别人做得好，对吧？就是那你在故事上，如果首先你故事这一关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那可能你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 对， 但是当你这个故事都人物人设呀，然后人物关系各方面都不是那么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呢，你单纯的靠一些特效一些技术的手段，其实它挽救不了一个电影的。 好，哎，那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都是咱们国产电影啊，这个像国外的一些电影这引进片怎么样啊？ 引进片其实整个这个五一档我觉得 还是这些国产电影在唱 撑着啊、嗯， 在唱主角，在唱主角，但是之前那《狂暴巨兽》其实它现在应该还也还不错，我觉得至少口碑会比新上的这些新片会更好一些。 哦， 即将上的有几部影片，我们也可以来盘点一下。 嗯， 即将上对，但是。对复联，我就当时一直忍着没好没舍得说哈。对、对复联，因为迪士尼也是在两周前嘛，也是非常高调的哈，在上海做了一个盛大的一个首映的活动。 嗯， 那么关于复联呢，就是大家也一直在期待它上映之后，它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一次又有很多超级英雄、他们有人亲自来到了中国跟大家 say hi， 有人没有出现，然后就有很多的影迷呢也在猜测说这一集三里面，哎，他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阵容，然后他具体的剧情又会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自发的自来水大家会在探讨、所以我从这儿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复联它真正的就是一个商业的大的爆米花 IP， 而这个 IP 它真的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它真的是有固定的自己的一个粉丝群体在这个地方，而且因为漫威嘛，它有一个漫威的电影宇宙，对吧，它这电影宇宙它已经带动了全世界各种电影宇宙的诞生，它之后有了 DC 有了 DC 的电影宇宙，就是要学他们，然后之后呢，像我们之前去年还在讨论为什么中国的西游记没有一个西游宇宙西游电影宇宙，其实大家都会从复联从他的这个项目上会学到很多自己去做市场做商业扩展的一些方式，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就是复仇者联盟他应该是五月份我觉得这个市场上最劲爆然后最热门然后也是观众和影迷最期待的一部引进片， 至少票房会过几个亿的一部片子。 对对对对，然后我个人其实也最近还比较关注的是一个剧集，就是《西部世界二》。对对，它从22号开始 要更新了， 更新嘛，就是到上周日开始已经更新了两集了。然后我也都在追，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选择的还挺多的。 好的，那今天啊，这个听小爱聊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对于最近在影院上映的一些电影都会有一个这个大概的了解，当然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电影。一部电影的评分也是每个人，这个人可能给2分，但是在我看来可能就值9分10分，这都没问题，对吧， 对， 所以我们一起这个共同这个讨论电影的进步才是更重要的啊。也再一次感谢小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小爱， 谢谢小爱。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哎，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那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刘若英另外一首歌吧，也是我觉得特别有故事的一首歌啊，叫原来你也在这里。 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